色迎接伤悲。 欢迎光临，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我是思萌。大年初五了，还是休假状态。初五的时候，我奶奶会有很多很多亲戚从老家赶过来看她，而那一天一般情况下我都会在家里面跟着父亲在厨房做饭啊，他来做我打下手。继续听到阿福，你好吗？天气好吗？ 在梦里有个地方，你是否还记得吗？你说过的每句话我都疯狂，迎着风我轻轻唱，随着落叶去流浪，又想起了那一首芬芳之歌。人总 可以轻易出现在梦里面的旋律，稍微打个盹儿，可能脑子里面都会跟着唱。阿福，邓福如的《你好吗？天气好吗？》他有一种邻家女孩的亲近感，而他的原版《500 Miles》从第一次被人们听到，装满了背井离乡的那种想念。离开家了就会想回去，甚至在车站、在机场待上几分钟都可以，就像电池一下子充满了电，好有勇气赶往下一个目的地。欢迎你在手机上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你可以把它当做你的24小时心情备忘录，随时打字语音都可以告诉我大年初五的心情。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，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，没有烦恼，自由自在，身心

一天，你是否还在我身边？看那些誓言谎言，随往事慢慢飘散。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？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，可这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。 故事有很多，而每年春节能够一起度过的人就是最好的证明了。半年之后，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我是思萌。从来不会害怕守候，因为守候的意义在于我很确定他一定会来。我们接下来听到赵英俊守候。 还要我等多久见到你的笑，在哪里追求，是否已经拥有？你离开的出口，变成我的缺口，只有你的迁就是 下雨的时候，总有人要厮守，还见不懂了离愁，别和往事争斗， 最近的一些电影主题曲当中你都能够看到这个名字赵英俊。年前上映的缝纫机乐队里面的那首都选 C， 词曲创作就是来自他。守候，我们随时随地都在守候，以前是守候广播，守候一档节目，一个声音，而现在通常是在广播里面守候一首歌，一首能够唱出自己心事的歌曲。

千百个热情的笑容，我终于让人群被我深深地打动，我就后来告诉你，你一直在我心中，我终于失去了你，在拥挤的人群中，我终于失去了你，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，当时就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，当时就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， 只要你愿意走向前。